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三章，刀斧阵，巨头。刀斧阵位于坎城的西南侧，这座镇四面环山，就陷在山沟沟里的，要进城都得穿过好几个峡谷。四周围的山天然形成刀砍斧削一般的陡峭齐整，因此得名。城虽不大，却十分有名，因为风景秀丽，所以不少人来游玩。进城要走一线天，出城也要走一线天。山城不小，却有宋境内最小的城门。这一日大清早，狭窄的山路上叮叮当当的铜铃声从山下传来，清脆悦耳。山下一个书生牵着匹小毛驴往山上走，书生二十多岁，跟片纸似的，瘦弱了些，不过挺精神的，眉目清俊，干干净净，一头长发，一身青衫，手随意地背在身后，不紧不松地拽着毛驴的缰绳。小毛驴胖乎乎，矮墩墩的，十分可爱，大大的耳朵，大大的眼睛，灰白毛色也干净分明。毛驴背上坐着个更可爱的娃娃，这娃娃大概四五岁，身量娇小，远看跟颗花生米似的，大眼睛小鼻子，嘴巴一点点，溜光水滑，可见是富养的。小娃娃手上抱着个小药箱，坐在毛驴背上叫那书生，声音糯糯的： 爹爹。 那看来不过二十出头，怎么看怎么不会有这么大个儿子的书生回头，回头满是宠溺地回了一句： 哎， 爹爹，我们走那么慢，我不会挡住后面的人呐。 书生回头看了一眼，就见山底下有人上来了。这一线天又长又窄，还是个陡坡，一人一马正好可以通过，胖点儿都走不过来，这后边要是上来人，估计还真得被他们堵住。爷俩齐齐回头，就见上来了一匹瘦瘦的矮脚马，拉着辆小车，车上有草，一个老农不紧不慢地赶着车。小娃和书生对视一笑，看来没事儿了。 先生啊，这么早啊，你是郎中不？ 啊，是啊。 我知道了，是进衙门帮忙的是不是啊？ 啊，没，我是来刀斧镇买草药的。怎么，县衙出了事情要郎中吗？ 先生是外乡人啊，这么大的事都不知道。 什么事？ 刀斧镇最有名的那个断刀门前阵子叫人灭门了，好多好多尸体啊。这不衙门里头尸体太多，据说有尸瘟传给了衙役，这几天找郎中给治呢。 尸体为何不火化？这天虽然不算热，但放久了还是会传出病来的。 谁敢烧啊？断刀门是刀盟的人，据说刀盟盟主刀行风放出话来，要手刃仇人之后才肯给手足兄弟风光下葬。 江湖械斗似的，又不是征战沙场为国捐躯，风光大葬这种话都说得出来？ 是是，先生啊，不能乱说的，小心刀盟的人找你麻烦。 书生摇了摇头，继续往前走，却见毛驴上的小娃正眯着眼睛看着山下的方向，还时不时地揉揉眼睛。书生搓了搓小娃的脸： 嗯，小四子，看什么呢？ 被叫做小四子的胖娃娃突然伸手指着山下： 云。 云？ 飘。 小四子一边说一边抬手，随着他的动作，书生和那赶车的老农就看到白色什么东西一闪，似乎贴着山壁嗖一声从他们上方越过后没了踪影。 是云吗，爹爹？ 书生想了想，无奈地摇摇头。 没看清楚啊。 这时从下方传来了几声铜锣开道之声。小四子瞧了一眼，赶紧回头抓住他爹的袖子。 爹爹快看，好多人。 书生往回看了一眼，十分惊讶，倒不是惊讶人多，而是看到了那清晰的公正廉明的牌子。 还真的来了。 谁来了？ 先生，你还真是什么都不知道啊。刀斧镇出了那么大案子，把开封府尹包大人都给引来了，这不出巡到这儿查案了吗？ 山下，庞太师仰着脸望着那又窄又长的一线天，觉得有必要量一下自己的腰围能不能挤进去。包大人则是有些愁，这么多人排成一排往上走，不知道要走多久，是不是要留一部分人在山下。展昭站在一线天的入口前往山上张望，遥遥就看到山路上有人走得还挺慢。他眼力好，一眼瞧见个坐在毛驴上的胖娃娃，样子甚惹人爱，就对他招手。小四子也远远看到山下竟然有个红衣服的人对自己招手，就也招了招。 跟谁招手呢？ 有个哥哥。 小四子伸手指山下的展昭，展昭隔着半座山都要逗一逗小孩。包拯也无奈，展昭人生两大爱好，品尝美食和招惹各种小动物，包括小孩。 大人，我们歇会儿再上去吧，有老人家和小孩，估计走得慢了。 展昭回头看向包拯，包大人点头表示就这么办，还不忘回首指了指身后的庞吉。 一会儿让他殿后，万一马车不小心摔下去，有他个肉垫啊，就不会摔散了。他要是走前面，万一滚下来，那我们岂不跟重机关差不多？ 展昭抿着嘴忍笑，身后庞吉竖着耳朵听，然后瞪着包拯。 包拯，你是不是说我坏话呢？ 庞吉这一声吼，中气颇足，传出老远去，半山腰上的书生也听到了，惊讶地往下多看了一眼，就见站在红山人身边一人气势非凡，但黑得厉害，心中微动。 这就是传说中的包青天，果然是好黑呀。 正想着，山上突然呼噜呼噜跑下了一队人马来。书生回头看了一眼，皱了皱眉，是几个衙役，身后还有一个官员，看官服应该就是县太爷。县太爷那样子像是着急下山迎接包拯他们的，但没想到半路叫人堵住了。 哎呀，让开让开。 闻言几个衙役就去驱赶书生他们，小毛驴叫了一声被他们往旁边推。书生赶紧伸手阻挡，见小四子没摔着也没撞着，松了口气，皱眉看那县官。 大人，怎么好推三个孩童？ 哪来的书生，快闪开道路，本官要下山。 大人，下面是什么官您比我清楚，这娃娃若是现在哭起来，你猜他帮谁？ 县官微微一愣，上下打量了一下书生，见他样貌出众，似乎不是普通人。这时书生微微一笑，带出几分特别的聪慧狡黠来。 包大人为什么不上山，在山下等？明白这道理吗？你可想想，你惧怕江湖人，尸体久不处理导致尸温满城，万一城里有人死于尸温，大人不是我吓唬你，随时随刻您得偿命。 书生边说边轻轻摸了摸脖子，几句话惊出县官一身冷汗来。毕竟久在官场混了，这县太爷多少还是有些眼力的，眼珠子一转给书生做了个揖。 先生怎么称呼？ 父姓公孙名册。 公孙先生可有什么好建议？ 大人想化险为夷也不是难事。 请先生赐教，本官必定重谢。 谢就不用了。包大人应该不吃逢迎拍马的路数，您也不用去接他，赶紧回县衙多弄些粥铺，放米放粮救济百姓。等包大人问起你为何不处理尸体，你就说怕那些江湖人蛮横无理，闹起来伤了城中百姓。 县官一想觉得言之有理，赶紧就跟公孙道谢后带着手下上山去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